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Who the fuck? I'm Man United。 啲费南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龙啦！啱啱先啊 ，Rex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万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社文年嘅狮子。 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郑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爱奇爱奇爱，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奇爱老婆仔都走埋，话斋话斋话我斋。 好，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我哋休息咗咧，就唔系一阵啦，休息咗几日，咁啊，顺便咧就去做埋节，咁啊，跟住翻嚟咧先录呢个咧第三节，咁啊，第三节送走咗呢个黄之锋之后咧，我哋就有另外一位嘉宾啦，刁文牛咧， 点解几时变嘉宾 啊？变住做住先得唔得啊？插变翻主持人得唔得？ 咪下一集 又有唔满意系嘛？你你老公多唔满意喎？ 今集系唔系今集不上叫做多人噶？即系喺个 list 上， 我哋再都 有 Jackie 峰嘛？ 仲要多谢埋 Jackie 啦。咁啊，头先刚才嗰节就即系见到两位年青人啦，咁啊又阿 Jackie 又送咗本书俾阿黄之锋噶嘛。好， 俾我讲少少嘢得啊！因为第二次访问之锋啦，记得嗰阵时大约一年前都系九月假访问啦。咁啊，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嘅就系、是、 成熟咗 得嚟就恩皮 冇咗一种处男 feel 啊！ 恩皮 系人受呢啲压力，系人都成熟啦。 唔系啊，个感觉系当日系好老成嘅，佢讲好多嘢都好小心，但系而家有少反叛嘅，即系有啲恩皮。大家听下佢有啲暗语咧，你会觉得都 OK， 有啲骨 过瘾， 因为已经经历咗， 俾大爷嚟玩好耐啦， 历练咗 自己听 翻 啦， 系啦，估到啦， 叻咗嘅，听佢系叻咗， 唔系俾大爷嚟玩紧，我都冇第二个说话。 好啦，咁我哋咧就嗱又讲咗两节嘅香港嘅嘢，又俾人投诉啦，咁翻嚟呢节梗系要揾翻刁文啊，讲翻大陆嘅嘢啦。咁呢节讲嘅咧就好严重 嘅， 我觉得 大陆嘅都系大陆啊， 吓，即系有啲人觉得系 大陆啊嘛， 有啲人觉得系两岸统一，但其实我咧就觉得系反攻大陆， 大陆 溝油啊！今次喺發曬台灣，仲唔係反攻大陸？ 哇！真係嚟撚好啊！ 係 台灣。 系 30年出过两单地沟油啊！ 系啊， 喂，30年以内两单几离谱啊！你 30年前嗰单就都好大。 杰斯有啲嘢，如果系嘅话就即系纠正翻我啦。人哋做嘅地沟油都好似健康好多。 喂，我唔使纠正你，我直情同意。我即系觉得影出嚟嗰个，我直情觉得喂。咁撚乾淨，搞錯啊！ 嗰啲叫地溝油， 咪咯，直情有啲唔係好順咁。台灣官方都話，就唔好叫佢做地溝油， 係啦，溝豬油啫， 叫佢咩劣劣 劣質油、 質豬油咁樣嚇。咁但係即係隨得你點叫啦。但係咧就內地咧好多朋友咧都仍然係叫佢做地溝油啦。咁譬如話我覺得最精警嘅，我喺微博睇到一個留言咧，就一句好短嘅説話，可以反映到即係內地人個心態啦。咁嗰句説話就叫做看到台灣也吃地溝油，我也就放心了。 喂，真係唔放心啊！ 呢個就係國內人嘅嚇，即係心態。 就話呢只劣質油咧，其實我都唔可以話廉價溝，呢只劣質油 劣質油嚟， 係啊，真係溝咗真正嘅豬油落去噶嘛， 係啊， 喺國內嘅地溝油，佢真係地溝啊嘛， 喺國內嘅地溝油係真正溝咗化學學真落去嘅， 佢溝好多溝噶 chemical 嘅嘢， 有香精有成噶， 係啊， 同埋就係嗰個，同埋咧就 真係唔係 製造。地溝油呢喺大陸好多地方呢嗰個工場多數都喺豬欄隔離嘅。咁佢收返嚟嗰啲呢嗰啲即係乜嘢油都好啦又食剩又好即係總之啲廚餘嚟㗎嘛。 我記得好耐唔係我記得好係你講。 佢就有一個大好似一個好大嘅好似糞池咁嘅嘢。 係啦係啦。 然之後呢就咁點解一定要擺豬欄隔離呢就是、因為兩用㗎嘛。佢倒咗啲油落去之後呢剩返嗰啲即係乾曬嘅渣呢咪當咪俾埋豬曬囉。所以其實啲豬都唔撚食得㗎嘛大佬即係好撚大鑊。 我記得呢2008-2009年嗰陣時呢就有即係有啲片我哋都即係我哋北上到節目都講嗰啲地溝油事件㗎啦。咪、 啊、 最記得樣嘢係咩？就係話咧，佢嗰隻油嗰種顏色咧，除咗你話頭先用啲豬欄啊、有啲豬屎啊嗰啲撈埋一齊落去之外咧，隔離係啲化學工場嚟㗎嘛，七彩顏色㗎嘛，我記得嗰陣、啊、時影出嚟就 同埋個 唔係嗰啲係太陽折射啫啊！ 個環境有劣質嘅， 你有啲 chemical 啊 ？OK， 我錯， 太陽折射七種顏色啫。 係啦、啊，唔、okay? 係但係我哋都要咁樣嘅，因為過往我哋喺北上頻道咧、我哋成日特別阿迪咧就成日會即係跨呢、這個跨讚呢個台灣嘅食品噶嘛，係咪先？咁、我哋今日都要講翻個心聲先㗎，即係原來我哋發覺我哋讚咗好耐嘅啊，台灣嘅夜市啊， 冇讚過啊，你哋讚啊， 都有地溝油嘅，咁啊，所以咪阿迪要講下咯。 喂，即係我 阿迪其實食咗好多， 我食咗好多， 我就質問阿迪，佢話俾你聽，台灣嘅飲品，尤其是珍珠奶茶，啊嗰粒珍珠，係咪塑化嘅先？ 我冇飲。 塑化係咩咧？即係膠類啊！ 喂，珍珠奶茶其實就已經一早我哋都叫人冇飲嘅喎。 唔係咁樣嘅咧，你知道係咩先？ 你係一單都買到。 你偷講先，你 一單買 一單 啫， 一單啦。你質問我 地溝油， 地溝油啦 ，OK。咁啊， 阿強冠出品嘅， 但係嗱點計都好喎。你見到人哋強冠出品嗰啲咧，嗰啲罐 唔係 嗰啲罐啊，個包裝出嘅，喂人哋即係個生產過程，你見到係乾淨好多， 真 係咪先？ 呢啲做菠蘿包，我真係可能食過。 你見人哋封人哋封茶嗰啲嘢，你見到啊，哇大佬個地下乾淨，冇水嘅，乾乾漫漫嘅，唔同你嗰啲木屋搭出嚟，跟住唔知一桶。個膠呢你唔知嗰種係強水啊定係油嚟嘅咁就運出去市面㗎嘛。係咁所以喂第一樣嘢啦我覺得人哋啲油個包裝乾淨好多啦。第二樣嘢喂人哋你當做衰好咩都好啊認真好多喎、啊。全台灣即係你唔好理而家雖然話影響到好多食品啦、啊、包括鳳梨酥啊太陽餅基本上全 Q 部都奶撚曬嘢啦。咁、但係佢照一喂你睇返人哋個 packing 嘅係都係一盒盒咁好精美地運走佢跟住 燒毀 燒毀真係燒毀 今日 燒毀好多 就係個重要性 係啦 即係個重要性就係乜嘢呢即係你每一即係呢個就係話每一個國家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人犯法嘅係咪即係殺人嘅又有偷嘢嘅又有做地溝油亦都唔係淨係大陸我哋過往都講過即係如果你講最早有地溝油嘅話早到日本啊，日本都有地溝油。 早三年英國都有試過。 你逢親有 香港都傳過幾間啦。 係啊，你逢親喺工業，即係有工業嘅國家咧，其實即係喺工業嘅發展嘅年代，多數都會有地溝油，因為譬如話仲有就係嗰啲工業鹽啦、啊，嗰啲通常都會有。但個問題癥結喺邊度咧？就係、話有嘅時候。即係唔同國家就有唔同嘅處理，中國就有中國特色嘅處理，係咪先？譬如話，喂，一有呢啲事，我哋話一有事嘅時候，你抱咗一種乜嘢嘅態度先？係一種開明開放嘅態度，喂，去處理啊？抑或係你又臭屎物冚住曬啊？然之後就揾幾個部長出嚟，又做翻幾個 show 扎成 show， 跟住然之後咧，又喂有冇處理到？我哋又唔知點點點點點，即係你到今時今日點解 點解但即係點解啲中國人都唔信自己個國家啫？係咪先？即係你有時你見到喂有做作為做人父母嘅都會十個九個揾到錢，一定將個細路仔送佢出國嘅、啊，或者成家最好就移民走埋佢嘅，或者起碼都會將下一代送走佢嘅。呢種係一種咩心態啊？呢種咪就係中國食物嘅心態咯。 怕撚咗你啊！ 你記唔記得喺上海工場嗰個毒餃子個老闆啊？訪問佢嘅時候，佢講嗰句説話係好能夠代表十幾億嘅中國人噶嘛？佢話乜嘢啊？佢話我做嘅餃子我都唔會食嘅。咁你諗下，我呢個地係啊，我係中國人啊。不過咧，我係中國人，但係我都唔會俾我嘅細路仔喺呢度生活嘅。OK， 咁呢個就係中國嘅心態咯。即係你睇翻台灣嗰個就係話，即係我諗頭先阿的講咗嗰個 main point 啦。個 main point 就係話，即係。有事嘅時候，你用一種咩嘅方法處理？嗰種方法係我哋大家都覺得文明嘅、開放嘅。你會去做一個全面嘅回收嘅，會俾到一條清單，甚至就係呢個台灣嗰、那個咩局啊，即係衞生嗰個唔知咩局啦。喂，佢。即係民間反而調翻轉呢個禮拜有聲音就話：喂，你都未捉曬啲人，你唔好公布個名單啦。喂，台灣嗰個衞生局唔係喎，我總之我而家我喺嗰間強冠嗰度 找到 揾到嗰張名單，即係嗰張被採購嘅名單。我就已經全部公布曬出嚟，我唔去揾嗰扎，我唔去揾嗰扎採購商啊！ 唔理佢有冇用， 我唔理嘅，你自己嚟揾我報翻，你究竟買咗啲嘢有冇用，用咗喺邊度？ 睇一， 但係我嘅公布咗出嚟先。 係啦， 喂，呢個係乜嘢？呢個係一種什麼態度啊？呢個就係站喺人民嘅態度嘛，維護公眾利益嘅態度嘛，呢個咪就係我哋要讚嗰樣嘢咯。 食物力嚟到呢個零售啦，零售商，或者你买咗，喂，你系可以随时退货。 我明白， 大陆退你老母。 唔系啊，我想讲 形式，但系形式会有嘅。 你点去啊？ 但系 你喺度买噶？张单咧？ 唔系，但系打个 袋咧？ 要退货就打个唔知咩电话啦。但系个电话永远打唔通噶啦。 我要问你攞单咧，我点知攞咗系咪咁啊？喂，我仲要可能有啲咩背景？喂，你食咗一嚿喎，唔退得喎。 系啊， 台湾唔系啊。你有冇單？你只要攞呢嚿呢嚿餅俾佢，俾個餅佢啊，都已經可以退到咯。 喺大陸可能咁咯，你買咗啲鳳梨酥啊，得嘅你可以退嘅，不過啲鳳梨酥同我換翻啲豬肉酥，都有地溝油嘅咁樣咯。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唔好攞大陸去比先啦。第一樣嘢，你攞翻兩個大約兩個月前香港麥當勞個雞嗰件事去比，你見到兩個地方嘅處理手法唔同啦。第一樣嘢 差唔多啊，都消毀咗好多啦。 唔係個問題係台灣頭先傑斯講得啱嘅，台灣嘅食物衛生局主動去公布曬成個清單 list 出到嚟。第二跟住然之後咧， 你睇你記唔記得我哋香港嗰間係啊？係咪先？喂，大佬阿鳩文 話 係啊，阿鳩文話要揾把槍指住佢啊，大佬 要提一提。跟住第二 香港嘅麥當勞啊， 第二樣嘢嘅係 唔使同佢冚 人哋嘅。對到下面嘅食物生產商，喂，係主動地去講翻成件事出到嚟，承認嘅。喂，麥記係咩啊？麥記俾人最後個故仔係打完搶公關嘅，話係開頭否認啊嘛，死都，然之後食物衛生局查到先至，仲要唔係公布台上喎，落翻落麥記先去講嘛。 你啲咧就淨齋睇個報紙睇輿論啦。嗱，你睇清睇下入邊，你都睇唔好淨睇標題啊！哎呀，我好撚就幾多人睇標題啊？的你就係啦。或者你睇埋個內文，話俾你聽，嗱，而家係上海福喜個產品有問題 ，OK？ 香港麥當勞係冇用到上海福喜嘅產品。Okay? 你有冇睇內容？ 唔係，除咗嗰隻之外 ，OK？ 喂，先，佢而家甚至乎將其他大陸嘅福喜嘅產品都同時落架嘅，話俾你聽，喂。即係喺深圳福起，佢又落咗一個山東啊！ 我明你講乜嘢，但係你講錯 咗 啦。 佢做多咗嘢㗎啦， 唔係啊， 佢有用福起 嘅。最初係話佢冇用上海福起，佢就用咗唔知青島嘅一樣嗰間，但後尾係證明佢有用上海福起，嗰個佢係刻意隱瞞講大話， 錯啦。 但係佢都亦都將青島嘅福起產品。上海福喜產品同埋深圳嘅福喜產品全部唔用啊嘛！ 初頭咧，初頭佢係想好似梁振英咁啫嘛，語言藝術。但後尾係發覺佢真係講大話嚟㗎嘛？ 但佢真係 我明白你意思。 某程喺我哋立場嚟講，喂，麥當勞檢控過正㗎嘛？ 後期嘅處理手法咧，大家都差唔多嘅，維護翻個食物商標嘅信心喺度。但係開頭咧。 無論係個即係政策當局或者商家嗰方面嘅處理手法，你見到兩笪地方係唔同嘅。咁、第二樣嘢，即係今次嘅台灣，你又見到另外一樣嘢係咩呢？就係、其實係連本身嗰、那個商即係成個台灣，佢哋會尊重一樣嘢係，喂嗰、那個係台灣嘅產業㗎。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覺嘅係。好少你會見到一笪地 自己嘅食物安全 地方嘅一樣嘢係，喂擺出嚟掃曬出到嚟，大大嚟去燒曬佢咁樣。 我解釋俾你聽，因為嗰個係呢、這個係台灣嚟之不易建立嘅一個形象嚟噶嘛，即係我哋睇到嘅過往十年八年都係噶。台灣其實台灣人好當自己已經即係個身呢、這個要從個身份認同去講起啊。即係佢哋已經好覺得個台灣係佢自己個國家。如果你呢幾年你有去過台灣，我諗阿的都有呢個感受嘅，就係咩？喂，台灣人係好覺得，喂，你係遊客，我會俾個即係好啲嘅印象俾你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嗰個品牌建立係不易啊。如果你記，即係我同阿牛呢啲年代嘅，我哋細個嘅時候，喂，台灣食品等於乜嘢？劣質食品嚟㗎嘛，係咪先？好啦，你講緊嗰啲咩假食品啊？地溝油啊？台灣以前大撚把話俾你聽， 係 啊，即係你頭先一個節目呢一節開頭嘅時候，你講話台灣呢三十年出現過兩次，其實都唔知啦。 兩次嘅， 大大細細好多嘅， 大規模係兩次， 係啦，即係好常去食地溝油。但係今時今日，佢哋真係建立咗個好幾好嘅形象，即係譬如話特別啊，譬如話旅遊已經係其中一樣啦。每人去完，但係自發性都會覺得台灣係真係改變咗好多啊！台灣人亦都有很多好優美嘅傳統嘅中國傳統等等呢嘢。咁你今次發生件咁大件事，喂，佢真係緊張去即係去做翻嗰個事後嘅功夫。 你睇到 是的，其實我成日覺得一隻手掌拍唔響噶，係先咧。喂，其實係嗱全球一體化底下，逢係所有材料商都會受到即係品牌嘅壓榨，即係話 避唔到啊！ 避唔到。 我哋上次喺 我同你我嗰集講咁講啦， 係咯，麥樂雞嗰時我哋都講過啦。 喂， 係啊， 其實某程係乜嘢咧？喂，你一隻手掌拍唔響。想加價，譬如台灣有買啲食品想加價，得唔得先？ 係啊， 喂，未必得噶。 係因為個競爭太大啊嘛，佢都要，唔係佢都要同中國競爭噶。 我都一樣嘅。正子，我講翻香港麥當勞 ，OK？ 香港麥當勞，如果嗱，你知我左仔嚟噶啦，我實唔撐麥當勞啊，但我都要講翻個公道説話。喂，大佬，香港麥當勞加兩蚊，屌到仆街，話俾你聽。喂，你哋嘅作為消費者，如果你可能肯俾加多兩蚊，加呢三蚊，可能佢唔使向嗰啲。供应商压价，佢哋咪唔使将货就价咯。台湾都系一样 ，OK，OK。 咁 点解美心整菠萝包要用强盘啫？ 你唔好你唔好大大声先啊！嗱，我一定要驳斥你 ，OK？ 你我你头先帮麦当劳讲说话咧， 肯加价 啱嘅，话俾你听。呢扎咁嘅 仆街 冚家產啦，係謀取暴利嘅 ，OK？ 唔係， 真係謀取暴利㗎。喂，佢去壓榨供應商咧，喂，然之後導致到嗰個劣質啦，你明唔明？即係嗰個引發點？ 就係人 唔係喺我哋肯唔肯俾多兩三蚊啊？ 我明白，我明白。但係你哋未必肯一加價，你又喺度嘈。喂，如果可能加價，佢唔會壓榨啦。當然，你肯加價，佢都會壓榨。我冇講話唔會 ，OK 嚇。但係講真，你加少少唔得啦。點解我中意撐一啲小食市咧，小店咧嚇？就點解咧？喂，冇辦法，我羊毛出自羊身上，我緊要加㗎啦。茶餐廳加，我永遠冇問題㗎。加咗，我就希望你唔好用劣質食品啊嘛。你唔肯，譬如我樓下嗰間茶餐廳，佢唔加嘅，佢唔加嘅，佢。將貨就價，會用呢種低層次嘅食品咯。問題就係一隻手掌拍唔響，我唔係話我哋有責任啊。其實成個生物鏈、產物鏈到消費者都有責任啊。由消費者去到去到供應商，一條鏈都有責任啊。話俾你聽，唔淨止人哋。隻手指住人哋嘅時候咧，其實有四隻手指指住自己。 阿牛，你呢個問題係好複雜嘅。 好複雜。 呢個問題係一個咧，即係今時今日嗰個全球一體化咧，我哋呢一代人咧，即係 我哋好多時會將我哋好多時會將啲將好多好多產業咧，將佢點講咧，將佢規範化，將佢工廠化咁樣。即係呢個我哋上次都有略提過，就係話，即係你睇到啲連鎖嘅快餐店，即係點解話啲連鎖快餐店會成日經常出問題咧？嗱，除咗一樣嘢，嗱壓榨係其中一，壓榨係其中一樣嘢啦。但係你喺個成個嗰個生產嗰個工序個過程咧，因為太講嗰、那個 流水作業式嘅 流程啊，太講嗰個流程啊，你好多嘢一 normal 咗嘅時候咧。我話即係呢樣嘢，我諗你如果你做過生產、做過 manufacturing、做過工廠咧，你會啲人就會理解，即係你好容易喺某一個工序裏面出術嘅、因為嗰啲流程太過 簡單啲， 規範 最簡單啦。 所以話， 我以前冇呢句説話講啊，即係其實阿上次阿傑斯係點醒咗我嘅，話聲咧，佢自己阿傑斯都係一個好人嚟㗎啦，唔係一個撲街嚟㗎啦，即係真係咪撲街唔知啦 ，OK， 好人嚟㗎啦，佢都話。喂，佢都要佢做嘅產品，佢嘅 product 好多都其實好多都唔合格嘅。 係， 喂，其實咪阿傑斯咪俾人壓榨咗嘅關係咯，因為有一個好超標嘅好高 好 高要求 嘅 要求 嘅標準啊嘛。 係啦， 係啊。 咁傑斯又要賺錢， 係啊。 咁傑斯要點做先？咁我係咪強烈譴責傑斯先？ 咪會出術咯，全部咪會出術咯。 咁而家麥當勞又好，強冠又好，咪要出術咯。 你呢個咧嗱， 係俾人壓榨嘅問題啊嘛！ 你唔係錯曬，你睇到一樣嘢嘅，但係嗰樣嘢，但係今次其實你睇到強冠嗰個咧，就係佢點講咧？佢就係因為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嗱，好多人同強冠攞嗰啲有噶嘛， 美心都有攞犀利，香港美心、 大中華全你係香港、台灣全部都好多。譬如話你而家台灣同佢攞有其中一個好大嘅集團就係鼎新啦， 鼎 新係康師傅嘅，仲有鼎新有好多好多嘅食品咧。我哋上次提嘅雞即係麥樂雞嗰單嘢，其實迪高斯啊嗰間連鎖快餐店都係鼎新集團嘅，同埋 Family Mart。都係鼎新集團嘅，然之佢有佢旗下其實佢有便利店，佢亦都有呢個連鎖快餐店喺大陸。佢嗰然之喺 Family Mart 同埋喺迪高斯入面嗰啲食品，其實佢係提，然之後佢就因為佢有兩個好大嘅平台咧，佢就可以去 sell 自己嘅食品啊。所以佢嗰啲食品就唔淨係康師傅嘅，你康師傅炸油嗰啲面可能都出事啊。不過而家佢未公布啫嘛。咁你仲有就係佢做好多加工食品噶嘛，即係而家養咗出嚟嘅，你有哇有肉鬆啊，有餅乾啊咩？我話俾你，大陸人啊！即係如果調轉，其實應該大陸人係驚好多，但係你見到呢個禮拜白雲完全冇問題㗎，大家繼續睇美國公開 賽， 最關注嘅係彭帥四強出局嘅啫。喂，大佬度即係有都使乜驚啫？因為佢覺得出去 唔係呢單嘢咧， 國做美男啫。 你呢啲咁嘅咩地溝油真係碎料啦！但係其實佢覆蓋大陸嗰個範圍係大過香港好多。 即係其實咧嗱，我可以俾你安心 俾你。但我想講埋一句啫， okay. 即係未講完就話呢個睇到個咩現象呢？其實呢個現象嗱，當然我唔係入邊個 industry 啊，但可能喺五年前未必舉例，未必美心係同呢個強冠攞有喎。但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可能其實就係、是、可能嗰個採購都覺得就係、是、喂呢幾年大陸嗰啲油唔安全， 啊、 我咪轉過去台灣攞咯，原來台灣奶嘢， 台灣以佢嚟講最平， 係啦，係啦、啊啊。你見佢公布嗰啲牌子嗰啲油邊係消費者買嘅啫、全部要嚟整菠蘿包啊，整肉鬆啊嗰啲。 你講唔係講得 多先，我跟住我先。最新嘅公布，sorry 啊 ，OK 啦。 美心嗰個菠蘿包咧，其實攞咗化驗啦。其實咧，致癌物質係零嘅，嚇、啊、重金屬超標亦都係唔係嘅。咁即係話， 咁代表啲咩啫？ 即係代表台灣嘅地溝油好撚過大陸嘅地溝油咯。你明唔明啊？喂，大佬，我唔係話你叫你， 冇錯， 我唔係叫你食地溝油嘅麵包都食啊。 原來係冇危險嘅， 冇危險啊！地溝油就都有兩個層次。 係啦， 我 即係 咧喺香港喺大陸食。同喺台灣食兩件事啊， 係啊， 有良心好多啊！ 喂， 佢真係做到你唔超標啊！ 唔係講翻， 可能好難㗎。 原來佢收油嗰條友啊，佢係去阿郭台銘屋企收嗰啲廚餘嗰啲廚餘， 好多 鮑魚啊、雞心、雞包、豬肚嚟㗎嘛， 唔係豬肚雞嚟㗎嘛， 俾人逼咗啊！ 唔係講翻呢單嘢啦，即係我自己覺得睇咗呢單嘢個新聞之後咧，我發覺即係一定係插㗎啦，我港廢㗎啦 ，OK， 但港廢都係咁講就係話。 人嘅質素嘅問題咯，即係你見到台灣人咧 ，OK， 即係去到一啲小商户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哋相信一啲嘢就係、是，喂，佢哋會主動去到小商户都係嘅，佢哋會主動燒毀曬所有嘅嘢嘅。 OK， 你落翻嗱，你落翻去大陸嗰度，你睇啲，即係如果喺大陸度發生嘅話。我 仲有你 都傻啦，系啦，我哋会 唔 系 个 道德？ 嗱， 我想讲个道德同埋个良心背后咧，我觉得台湾人系相信一样嘅。 我都相信台湾人 就系背后咧，系最后系会揾到个赔偿咧，所以佢哋先会肯做嘅。 佢有可能系一个核心价值，系会俾啲好安全嘅食品嚟，甚至乎如果在喺台湾有啲用紧地沟油，即系嘅人，佢系唔知啊嘛，明唔明啊？ 嗯， 明唔明？佢系唔知，佢都唔想啊嘛。 嗯。 因为物质太贵啊嘛，佢喺退市，求其自家嘅平啲，我谂住平啲都安心啲啊嘛，你一平冚家铲濑嘢咯， 系 咪先？等于美心一样啫，大陆唔用得，用台湾咁捻解啫嘛，即系某程度就系、是、都有一样嘢，加唔加到价咯。 嗯， 如果台湾嘅小商店嘅市民，我食串鱿鱼丝可以加多20蚊台币嘅，咁佢可能会用啲好啲嘅油啦，当然会唔会我唔知，可以用啲好啲嘅油，名牌啲嘅。啊，咁咪唔会到唔会有呢咁嘅咁嘅情况囉。所以係另外一条生产链係包括埋消费者，你记住。唔好只係坐喺度，喂，我冇我係消费者，我就有权屌，唔係呀。你自己肯唔肯加价，你肯唔肯俾钱先。 咁内地人而家有一种行为，你觉唔觉得係同你讲嘅差唔多呢？就係、是、开始有啲呢，即係条命矜贵啦。 喂，大陸就唔懶惰啦，屌你！ 佢買隻豬翻去自己炸油啊，養隻豬即係自己炸油啊。咁呢種係咪你個講嗰種咧？ 唔係呢啲矯枉過正咯。 O K， 都矯枉過正咯。喂，我成日覺得嗱，如果譬如咪可能有啲品牌或者甚至你肯俾錢，大陸人肯俾錢，你咪香港買咯。 嗯、 啊，咪咁樣樣咯，變成啊，可能買啲貴啲嘅油咯。啊，我唔需要幫襯啲平啲嘅油啊嘛。你喺系你嘅消費者肯唔肯俾錢？嗱、 嗯， 當然唔係全部喺個消費者度，記住千祈唔好有呢啲網友。 即係我哋要反思， 我哋自己都要 消費者要反思，你 要反思係啦 嚇，食嘅食好啲 係嘛？當然喺大陸例外嘅。 啊、即係好似阿董建華當年啊講嗰句，嚇、啊、 香港好，大陸 點解你唔食魚翅啫？即係咁樣咯， 係咯， 食貴啲咁樣 嘛。好講啊，你下下都話加兩蚊，麥當勞加兩蚊，你又屌，咁屌你老母人，我人哋唔加兩蚊，咪喺嗰邊，喺嗰咩？ 我係反對你用麥當勞嚟做例子啊！ 麥當勞加兩蚊，好啦，大家樂加兩蚊，你又屌。咁大家樂假設咋？大家樂咪喺人哋嗰度減兩蚊咯。 嗱，應該咁講啊，刁文流，你嗰種應該我哋話咩咧？我哋係應該咧鼓勵大家少啲食連鎖式快餐店， 嗯、 支持翻啲即係 小商鋪， 即係小商鋪。OK， 人哋加價你唔好屌啊嘛， 有誠意整食物嘅。喂，佢一定唔會平得過個連鎖快餐店嘅，我哋都要支持佢。 係啊， 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我哋煙民其實都係啦。我唔知你有冇個習慣啦，我盡量都會去報攤買煙仔嘅、 嗯啊、 即係但即係如果妥意嘅話，就去報攤買煙仔，除非揾唔到。 我順手去報攤買煙仔啊，係啦， 即係咁樣咯。嗱，讀下兩地嘅即係衞生官員啦，嗱，即係出嚟嘅因為呢單事嘅發言啦，嗱，台灣嘅衞福部啊，嗰、那個叫衞福部啊嘅部長啊，即係衞生福利部啦，咁負責嘅呢位叫邱文達咧，嗱，佢就咁講。佢話對於此次劣質豬油事件咧，衞福部嘅立場咧就係嚴懲不罰，絕不寬待。咁咧就唔止各部啊，要將啟動呢個相關措施，同時亦都要成立一啲跨部嘅劣質油追查小組啦。咁啊，邱文達就話咧，佢話衞福部咧係會與呢個食藥處咧就已經係動員咧就全國嘅衞生局啊，全力清查呢個咧強冠企業咧提供嘅下游廠商嘅名單。咁佢又會馬上即刻公布嘅。咁然之後佢亦都即係我哋做緊節目，其實已經佢公布咗嗰、那個。那個下游廠商嘅名單㗎啦，就係下游廠商。我哋頭先補充過就係下游廠商係投訴嘅，佢話：喂，你咁樣即係損我商譽啊！但係台灣當局就我唔理，我唔理，我喺嗰度，我喺強冠嗰度揾到，我就即刻就公布咗佢出嚟先。咁佢又呼籲咧，有使用呢個油品嘅嗰啲下游廠商，你哋應該立即向呢個咧衞生機關主動通報，並進行下架回收，否則就會將會重罰。嗱，呢種起碼。一種好好嘅、 嗯、 好嘅態度，我哋見到呢個禮拜處理得好好嘅、 啊啊。 香港啊，鳩永文咧，咁我哋又讀下佢嗰個回應咯。佢就話，兩個不能， 第一不能就係佢話不能預計我哋食安中心何時能提供問題食油及產品完整清單。第二個不能就係、是、不能擔保能否聯絡數以百計嘅商户。咁佢即係建議商户如果懷疑產品有問題，就應該先下架同埋封存，盡快聯絡呢個食安中心。 如果我係 呢個好大嘅對比， 我係商户懷緊曬先啦。 第一樣嘢，我相信邱永文起碼鬥嘅人工咧，啊接近多過呢個邱文達咧一倍。OK， 應該唔止啊。 一個三十幾嗱，一個接近三十萬嘅呢個咁嘅高官咧，嗱佢講啲咁嘅説話係好幾唔負責任咧。第一，佢即係佢頭先講咩？唔好預我哋會俾個清單，香港呢邊有啲咩生產商有用過強冠啲油，唔好預我哋會俾個清單啊。啊，第二就係我哋唔擔保嚇，即、啊、係、就是、會聯絡到呢啲商户噶。咁喂，咁你呢、這個你呢、這個呢、這個食物及衛生福利局做乜撚嘢噶？做乜撚嘢啊？喂，有乜嘢係你負責嘅先？ 負責雞咯， 嚇？ 負責雞咯， 嚇？ 幾時嚟啊？哦，屌閪佬，唔好嚟啦！ 跟住然之後你然之後你嘅精神就係你旨意商局嗰啲生產商自己自律嘅、嗯、，OK， 亦都冇話你通唔通報會有咩後果、啊，即係建議你哋。啊，有嘅话就自己下架啦，或者最好就你又联络我哋食安中心啦。嗱、啊，呢啲冚家铲系咪狗官先？ 嗱、 啊，系咪屌捻错佢先？ 应该咁 啊，系咪应该净系可以出3000蚊粮俾佢先一个月？ 应该咁讲，因为咧高永文咧就相信我哋香港嘅食品嘅生产商咧，系、 嗯、 自律嘅， 系 一定要自律啦，屌你老母，唔好唔自律啦， 系冇错， 要自律嘅， 系 一发觉佢有问题嘅，佢、 嗯、 会自首嘅， 唔系佢通常都唔讲呢嘢噶，通常香港政府系点讲咧？呢个系一个自由市场嚟噶、啊，我哋唔可以干预噶嘛，屌老母， 等佢等佢等佢， 你 咪 要屌老母啊， 自首啦、 啊，第一个有伊波拉嗰应该系你啊，邱永文。屌你！ 咪同埋呢單嘢咧， 美心咪自首咯，佢自首佢啲月餅係冇用地溝油啊嘛，咪自首咯。 呢單嘢 有又唔會用啦嘛，即係咧嘛。 我又覺得有啲鬼㗎，不過算啦。 嗱，有啊， 有 啲鬼。其實係好希望美心又有啊。 我覺得嗱，同埋嗱，唔好淨係屌啲官，我哋要屌埋監察政府嗰啲議員。OK， 立法會黃碧雲咁佢點講咧？佢話食安中心未能吸取麥當勞福起事件嘅教訓，追查地溝油向嘅去向咧，速度緩慢。佢話因為現時法例只要求商户咧保留單據，喺政府要求下適時呈交，但係咧就冇列明呢個具體提供呢個單據嘅時限，未能令呢個商户咧盡快提交呢個單據，咁咧就促請呢個咧政府修例，可在有需要時要求商户24小時內咧就提交單據於政府複核。系啦， 收到例嚟， 唔系都 2014咯，系咪？2047咯， 所以咪点解我哋要直接民主咯？我哋点可以靠呢班人咧？呢班人永远都系后知后觉噶啫嘛。有事就出嚟屌几句，吓、啊、保安有事就涂谨申就出嚟屌几句，食物有事就得黄碧云就出嚟屌几句，个个都系屌几句嘅啫。屌完咧，佢又翻屋企瞓觉，三日后佢又唔捻记得咗啊！大家又当冇件事噶啦。所以喂，佢哋系失职。佢哋亦都系唔应该攞6万几7万人工噶， 扒皮 系嘛啊？总之系失职啦，佢哋边有监？佢哋边有监管到个政府啫？咁所以嗱啊，呢个就系香港嘅，即系香港嘅情况啦。 又唔好咁讲，兜到噶。 系 首先一样嘢， 系 你知啦，作为立法会议几捻多嘢做得噶， 系啊，日日又要开会， 日日要开会， 又睇文件， 又要示威， 系咯， 又要俾人又要俾水爆肥， 示威唔关事系嘛？ 都会出下嚟嘅。 哦，嗰个去玩水上乐园啫， 又要去 B B 池度玩， 系 反水炮系咪先？我唔捻唔得闲。 唉， 大佬，讲好肯讲。 咁啊， 而家冇传媒讲都唔捻讲啊。 即系我谂，我都系话俾你听啦，冇乜嘢特别，我觉得要恐慌嘅，冇乜受，冇乜问题嘅。 讲咗咯，美心讲咗啦， 系啊。 而家咁样食物安全嗰度。验到系冇致癌物质，冇重 我好同意 标啦， 成集嘢， 大家同系呢个地沟油，喂好多啦。 而家录咗32分钟，我净系好同意阿牛一样嘢嘅，就系话台湾嘅地沟油 系见捻看过大陆嘅迪欧游， 即系 万七几万倍。 即系阿迪就会继续做呢个台湾嘅旅游大使嘅， 系啦， 系嘛，继续宣传台湾嘅旅游嘅， 系啦， 冇错。好，咁我哋咧就嗱讲埋讲多单嘢啦，讲下第二，讲下转下话题啦。另外一个咧就发生喺上个礼拜嘅，即系咧一单咧，我觉得咧就都可以俾我哋嘅將近要佔中咧，作為呢、這個即係一個小參考啦。喺國內咧， 唔差啦，黑龍江嗰個啊， 國內呢、這個， 咁個乜嘢，跟住自己走啊。 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咁啊，上個禮拜8月28日啦，都上個月月底啊，上個月月底咧就發生咗一單咧，就喺上海咧、okay. 就係佔領呢個咧魯迅公園嘅事件啦。咁啊，魯迅公園咧就喺虹口區啊。咁啊，過往 口道場。 系近呢个新花个足球场嘅，咁、啊好有历史价值噶。上海系其中一个地方咧，喺中国嘅，我可以咁样讲，系唯一一个地方真正有公园嘅地方。一阵我哋可以解释一下， okay. 我一阵可以解释俾你听。咁啊，讲下呢单嘢先啦。呢单嘢就发生喺鲁迅公园啦。咁啊，而家就唔叫鲁迅公园噶，而家叫新鲁迅公园嘅。咁啊，因为咧就将佢停咗一年，就维修。咁啊，维修完呢就上个礼拜8月28号呢就正式开完。咁啊，开完嗰晚前一晚呢就哇虚撼啦。据报呢10万人。 黄之锋啊。 10万人啊。屌、okay. 你如果占中有10万人我哋就真係开心啦。唉、哎、大佬人哋係真係有10万人。 搞捻掂咗啦。 凌晨4点钟大约我諗应该早2个钟头到啦。起碼2个钟头啦，唔知開6点又開7点啦，就已經咧有10万人咧就喺入邊咧就即係唔係喺出邊啊，就排隊就準備入場啦嚇。咁啊咁啊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咁啊嗱，即係當日個報道咁啦。首先就即係好多好多，因為嗰度有好多團體咧，就一齊即係。準備入去霸場， 即係太極班啊， 太極班啦、 啊，扇舞班啊， 係， 維吾爾族嗰啲維吾爾族舞班啊， 係，仲有啲太極拳啦、 啊 啊，八卦棍啊， 八卦掌啊， 啊，仲有 小念頭啊， 仲有體操啊，你知唔知有人玩體操噶、啊？喺、okay, 大陸啲公園，仲有羽毛球啦、啊，咁仲有上海仲有啦，仲有啲咧就有文亦都有舞，唔係有舞亦都有文㗎、嗯，有啲又玩，有啲咧就係粵劇啦，仲、 嗯、 有京劇啦，嗰啲咁樣啦，咁啊全部就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朝頭早呢啲咁嘅訓練班，咁、嗯、然之後就入去係咁即係擠埋一齊啦。咁其實之前咧，即係喺開完之前咧，個園方就已經咧，即係已經都做咗啲安排嘅，就係、是、咧就。聯絡呢啲咁嘅團體啦，就去就嚟即係大家一齊傾啦， 嗯、 即係傾一個譬如話大家一個錯好似錯峰用電咁樣啊、嗯，即係大家就分開啲時間去輪住去啦，或者就係咧將入邊個成個公園咧就攤曬成個 floor plan 出嚟，咁、 嗯、 咧就已經劃定曬地盤俾你嘅，咁、嗯、但係到最後其實都係搞到即係好擁擠跟住又發生即係一嗰日又發生好多爭執啦，好多衝撞啦，咁同埋就係啲大媽就即係話搞到即係非常混亂嘅嚇、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公說公有理啊，婆說婆有理咁啦，現場就即係一度陷入混亂啦，咁啊， 即係個佔領 係啊，好佔領公園，係、 okay. 啦，咁啊就好多肢體碰撞啦，亦都即係你譬如話啲練武嗰啲咁，你出個一陽指孝、 啊， 又整個下武功啊嗰啲咁樣，總之就話化骨綿掌啊咩。乜撚嘢都出曬嚟， 神功啊咁樣， 係啊，冇錯， 各大門派啦， 係啦，即係據 花輪劍， 係啦，據報即係譬如話上海精武體育會啊，有個劉師傅嘅，係啊，仲有上海精武會， 精武會 係啊，精武會嗰個咧就話，哇！你呢度有即係起咗個舞台。即係跳舞嗰啲舞台，咁、嗯、你又即係搞到我哋又練唔到功嘅，咁樣咁總之咧就搞到七彩，咁仲有啲咧有啲跳舞嘅大媽又投訴有啲阿伯，就係嗰啲體操隊嗰啲阿伯，嗰、嗯、啲體操隊佢係真係好似李寧咁樣喺上面咧，係咁喺度回旋，即係咁喺度玩單 角 啊，玩單角啊，係咁揈，咁啊你咁喺度揈，咁我點跳舞啊咁樣啊，黐撚咗線，咁咧即係搞到就好撚混亂咯、啊，咁所以即係 規劃都唔得。 吓、啊， 有規劃都唔妥，即係或者 佢哋其實啊，係大家嗰啲大媽咧，即係啲大媽同埋啲練武之人咧，全部喺之前係簽咗即係一個叫做文體團嘅。嘅文明公約同埋呢個 造 聲造控制公約冇咗啦， 意向書嚟嘅， 熟嘅。後屘嗰啲大媽就回應就話咧：，喂，呢啲係意向書嚟嘅，大佬唔係即係冇法律冇法律效力㗎嘛，咁樣咁所以照舊。 解放軍係唔得㗎嘛，你知呢啲係咪先？ 係啦，嗱，即係嗰啲文明公約嗰啲又通常都係講咩咧？即係話譬如叫大家和睦相處啦，互相謙讓啦，文明即係要文明協商啦。等等咁，但係即係你睇點解會攞呢單嘢出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睇到我成日都講過好多次，上個禮拜我都有講，即係話你再一次睇到就係話，因為公園咧，其實即係其實呢、這個要諗翻轉頭就係話，其實中國真係有冇公園咯？即係大家有冇一個公德啊？即係有冇一個公享用公共空間嗰種概念？甚至就係譬如話，你啲大媽究竟就係、是、佢當唔當嗰個係一個公共空間嘅？其實佢當嗰個係一個私人空間嚟㗎嘛，係佢自己嘅地頭嚟，自己嘅地方嚟㗎嘛。即係呢個就係話你中國其實你如果你有去過中國嘅公園咧，其實你會睇到同外國係好唔同嘅。即係我成日好鼓勵大家就係、是，如果你去英國，我每一次去英國啊、去倫敦啊、去巴黎啊，我都有其中一樣活動會做就係、是、去公園嘅。因為去公園你真係可以 enjoy 到一個公園，譬如話你去白金漢宮附近有個 Green Park 咁樣，你見到個草地真係會擺咗啲沙灘凳喺度咧，係俾啲遊人去享用嘅喎，去即係曬太陽咧，坐喺度曬太陽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你 高咧？ 你啊睇咩時候咯？睇、okay. 咩時候咯？但係人哋嗱，人哋唔首先就係佢擺咗凳喺度，其實好多都吉咗嘅，冇乜人坐。 嗯、 但譬如有時嗰個擺喺度咧，就譬如有時朝頭早你翻工翻九點鐘，咁你搭地鐵去到嗰度附近，咁你譬如因為好多人會經過 Green Park 嘅，咁、嗯、你經過 Green Park， 譬如話，喂、哎，我又未夠鐘翻工，咁我咪坐喺嗰度 hea 一陣咯，十五分鐘到，咁咪坐一坐，咁啊即係有個咁嘅作用。但你如果你相同你諗下，你擺一個同樣咁嘅沙灘凳，擺啲沙灘凳喺中國嘅公園嘅草地度，喂，有咩效果會發生先？ 試得我嘅， 也冇錯啦，有人會坐喺度瞓覺啦，係啦，就直情係霸住 啦。 OK， 霸咗佢仲會寫低佢嘅名喺上邊。 啊， 咩、啊？你 揾張凳擺喺佢張凳嘅上邊啦。 係啦，甚至或者佢直情係喺度屙毒尿，即係好似動物嘅本能 咁 樣，留低啲氣味喺嗰度，等你啲人唔敢坐。或者張凳其實係冇人清潔又你唔會敢坐嗰張凳噶嘛？如果喺大陸嘅話，係咪先？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個已經好天方夜譚，因為你。如果你去過中國大陸好多公園，個草地係唔會俾你踏入去噶嘛，係咪先？因為管理嗰個人係覺得你信唔過噶嘛，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同即係如果呢個公園度其實你睇到好多嘢，比如話你去到倫敦，去到以前戴安娜嗰個皇宮肯辛頓宮，而家今時今日俾咗佢個仔啦，肯辛頓宮嗰度有個公園噶，嗰個公園唔係阿王子享用㗎，佢係與民同樂㗎嘛，係英國人去享用㗎嘛。喂，你如果你有去過肯辛頓宮，有個好大嘅湖，嗰、那個湖度有鴨仔、有天鵝、有食，周圍走嚟走去，跟住你係走去喂佢食嘢，你坐喺張凳度，啲天鵝會走埋你度 㗎， 同你好有 friend 咁樣，佢哋唔驚人㗎。但 係 喺大陸你會點啊？ 喺個湖裏邊咧，就隔離有間中式餐館，跟住你喂幾多？一肥啦，就喺嗰度即係 冇錯啦，好似去咗長洲咁啊，你咧就會自己走去捉隻鵝，跟住咧嗰度咧就會有隔離就會有間食肆噶啦， 係 啦，好方便，你捉咗去佢嗰度咧就 燒又得， 嗰度同你劏埋，誒、哎、老細你中意點整？ 係啦， 你話事， 一蚊又得，一鎖十尾， 冇錯啦， 等於我哋去長隆動物園， 係啦， 一行出去就野味， 嗰個公所謂公園個湖，其實佢係用咩？作用佢嗰个就变，嗰个作用就会变咗噶啦。嗰个作用就系一个天鹅，即系烧鹅养殖场嚟啊嘛。 佢话 佢话俾个人客听，嗱，你食嗰只烧鹅其实好新鲜噶，你系喺呢度即汤即养即养即粥即汤噶嘛。 喺市民嚟讲，呢个系一个名词啦， 叫即蒸嚟噶嘛， 一个名词啦， 系啦，冇错，叫系游水啦，系啦，系嘛，即系你好多呢啲嘢系会唔同咗，呢个就系一个。即係一個教育問題嚟㗎嘛，所以我就話你其實上海，即係你喺中國，你係好難去有一個有 有一個公園嘅。咁所以即係譬如如果有你有機會去到歐洲，其實即係你嘗試去公園度坐下，其實係你會知道你原來大家一齊公集體去享受嗰個公園係可以去得一個好和諧嘅情況，咁但係喺中國你就好難揾得到囉。 但係講真啦，會唔會有另外一種睇法呢、就係設施唔夠，即係好似俾可以俾一啲大媽或者政務館嘅朋友可以發展佢自己嘅事業嘅 ，OK， 同埋精力嘅嘢嘅地方唔夠咧，嗱係要逼埋係一定要去呢個公園咧。 咁、我咁樣答你咯，就係話如果大媽佢想發展佢嗰個跳舞嘅事業，或者仲有上海精舞館嗰個劉師傅佢想發展佢嗰個 武術嘅 事業，要去收徒弟教人嘅，佢應該要揾一個舞館噶嘛，跳舞嘅舞館或者仲有練舞嘅舞館噶嘛。但係劉師傅同埋班大媽就覺得佢哋應該每一朝早就利用呢個公園嗰個公共空間去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噶嘛。 我覺得唔係大問題嘅，因為小弟住牛頭角上村啦，上村都有啲廣場啦。咁其實朝頭早咧都有啲 Andy 喺度跳啲預線舞啊，喺度做緊啲一啲佢哋都好似大媽咁做緊嘅。其實但係佢用嘅空間唔大嘅，即係個問題就係乜嘢咧？即係話。是不是我哋个设施唔够，佢哋先至要喺度逼埋喺一个公园度咧 ？OK， 嗱，咁样讲俾你。 系咪上海得一个公园咧？ 系嗱，好就啊，喂，多谢你提问呢啲问题。嗱，首先牛头角公园，我唔知个面积有几大啦，佢一定细过鲁迅公园。鲁迅公园系好大嘅 ，OK， 呢个公园咧。嗱，一陣我哋可以講下上海有好幾個公園，其實係清朝好有歷史價值，清朝已經喺度啦。魯迅公園係其中一個，咁啊後屘點啊？後屘好似改咗名叫魯迅公園嘅啫，嗰個歷史我就唔好記得。喺魯迅公園其實有個魯迅像嘅，那個魯迅像咧嗰、那個題嗰、那個，因為後屘咧就而家個魯迅個墓咧，所謂魯迅個墓咧就擺咗喺魯迅公園入邊，咁咪毛澤東題字嘅，嚇叫魯迅之墓咁樣就佢題，咁、那個地方就好大嘅。好啦，嗱咁我咁答翻你。你讲喺牛头角嗰度咧，你见到嘅大妈耍太极啊嗰啲， 即系妈妈嗰啲啦，系 大有几人到啊？你估 二三十啊？ 二三十人 ，OK 得 ，OK 喺呢个鲁迅公园每一日啊，最少有80个团队，系总共大约保守估计有4200人啊，大佬。咁你话？咁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問題先？你係唔係？你話 空間唔夠咯？ 係 空間唔夠咯？ 咁俾埋條馬路俾你咧。咁你諗下，頭先我哋講緊嗰件事件係有10万人喎。 Okay. 你俾咗成個中環佢都唔撚得啦。如果用姜蓉嘅概念，喂，咁樣咧有問題喎、啊。你個會癱瘓成個上海喎、啊，屌你，係咪先？你俾咩空間佢都冇咧？係10万人啦、啊，牛。OK， 呢10万人冇惡意噶。佢都系出嚟，都系玩單槓同埋呢個跳大媽舞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你話係 公園唔夠咯？ 公園唔夠，起多啲公園， 空間唔夠咯。 O K， 同埋 不如殺咁啲人啦、啊，其實可能人大多啊。O、okay, K， 分配唔同咯。嗱、啊，牛頭角嗰個公園 ，O K， 朝頭早8点前就係大媽啦， 係 8点後就可能係啲小朋友啦。或者可能係啲人打下籃球啦，其實分得好清楚，有時段嘅唔同啊嘛，係咪先？ 而家佢都想係咁分啦， 係啊， 暫時就唔係好得啦。 OK， 嚇咁啊，每一日都開咗個禮拜，其實紛爭都非常之多。咁啊最後嘅解決方法係點咧？最後解決方法咧就係 唔係 啊，收費係嗱，你又冇錯嘅。好多中國嘅公園咧係利用收費咧嚟 stop 趕住啲人。咁但係暫時魯迅公園就另外就 係、啊 就是、公安武警嚟咧，就好似喂你佔領公園，我梗係出軍隊。佢一屌你，系咪先？系咪先？系啦，所以嗱，即系呢个可以讲多少少嘅。 占领出军队啦。 嗱，即系我哋头先解答翻一样嘢，就系话上海其实你话系咪净系得一个公园咧？上海有好几个公园，其实都历史悠久嘅。即系譬如话头先讲嘅鲁迅公园啦，仲有譬如话喺黄埔滩度有黄埔公园啦。嗱，黄埔公园好值得讲嘅。 黃埔公園其實呢你就算冇去過呢 ,ok, 你都會喺一套戲入面呢係睇過嘅，就係、是、當年李小龍嘅精武門。雖然佢嗰個唔係真嘅精武公園，但係呢佢都精武公唔係 ,sorry, 唔係精武公園，黃埔公園呢都喺精武門入面有出現過嘅。就係、是、嗰個呢阿李小龍啊行過呢啲人唔俾佢入去，就話你睇下牌華人與狗不得內進嗰個呢，嗰、那個就係黃埔公園。嗱、講下嗰個華人與狗嗰、那個嗰、那個歷史其實係點呢，好似講過咩？ 講過啦， 講過講多次啊，因為好多人都未聽過。 其中一個、一條例嚟嘅啫。 1885年咧，1885年咧，黃埔公園咧嘅前身就叫做上海外灘公園嘅，就唔係叫做黃埔公園。後尾咧改個名，其實更有意思，就叫做公家花園。我好中意呢個名，點解咧？因為佢係提醒當時嘅中國人呢、這個花園係公家嘅，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呢個名好精勁。咁上咁當時就係屬於上海租界管，即係英國人管啦。咁咧英國人咧就公嗰、那個即係當時上海租界嘅工部局咧，就出咗一啲原例嘅，原例總共有六條。咁可以讀下呢六條呢，你覺得我哋中國人冇變過。第一條就係腳踏車與犬不准入內，即係單車同狗係不得入內。第二條就係咩？小孩之坐車係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OK， 咁你見到即係咁啊，即係話俾你聽咩？當時好多啲人咧就成日推啲車咧，就喺就唔係推喺兩路旁邊，譬如可以推入草地啊，或者總之亂咁推橫衝直撞咁樣，所以有 set 條咁嘅例出嚟啦。第三條例就仲簡單理解，就係話禁止採花同埋捉鳥。OK， 以及損害呢個花草樹木，凡小孩嘅父母呢或者佢嘅嗰個工人呢都要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事情發生。咁即係話當時有好多人就成日即係採摘鮮花同埋捉鳥啲嘛。咁捉鳥我哋解釋過啦，佢梗唔係擔埋嚟捉啦，捉嚟食㗎嘛，啲鳥多數係白鴿啊，或者仲有天鵝啊嗰啲啦。好啦，第四條係咩呢？不准人奏樂。OK， 但不准人奏樂之處，即係話 保持寧靜啦，公園 保持寧靜啦，即係話當年其實都已經有啲類似大媽式嘅喇叭咧喺嗰度揚聲㗎啦，類似。咁點解第五條就係咩？除西人之容僕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你西人嗰啲工人係中國人，佢可以跟住入去，但係除咗自此之外咧，華人就唔准入去啦。咁仲有係咩？小孩。冇西人同伴，即係佢真係用西人㗎喎、佢話小孩冇西人同伴呢係唔准入公園，即係話你華人拖住細路係唔俾入去，西人拖住一個細路，嗰個細路係華人呢都可以入去嘅、即係呢個就係信任問題，佢根本就信任唔過啲內地人啦， 即係慣咗啦。 好啦，整咗出嚟之後呢，嗱簡單講啦，其實答翻嗰個問題就係華人與狗不得內進，就係1903年。嗱、這、呢個例頭先我哋講咧，就係1885年左緊嘅，喺1903年，即係仲係清末㗎嚇，因為1911先係民國。喺1903年咧，其實咧就有一條撚樣叫周作人嘅。OK， 咁啊周作人咧，其實佢係漢奸賣國賊嚟嘅，但當時1903年佢未係，咁佢咧就嚇義氣， 佢邊個咧？ 嚇佢邊個？ 佢邊個咧？ 你講 魯迅。系啦， 鲁迅个 笔名， 唔系 别名啊，鲁 迅个细佬， 细佬咩？ 系鲁迅个细佬嚟噶，系啊、okay ，我。哇！你真係突然間嚇親我，但係唔係，總之唔係魯迅啦， 係網友指證啦嚇，受教我哋。 嗰就係漢奸賣國賊嚟嘅。OK， 咁佢咧就由佢就將嗰個原例咧，其實佢就禮還節曲嘅，佢就 攞第一條， 因為嗰陣時我諗係應該日俄戰爭啊，大約嗰段時間啦，就要嚟反俄啊，或者仲有反美帝啊，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啲反美國嘅聲音嗰啲咧，咁咪嗰啲中國人就亂咁嚟啊，佢就攞咗頭先嗰六條例嘅第一條同埋第五條。即係腳踏車及犬不准入內，同埋除西人之容僕外，華人一概概不准入內。佢、將佢兩條夾埋一齊，就抽走咗腳踏車，就變咗華人與犬不准入內。其實就冇呢一條咁嘅例。咁然之後呢個係做咗成一個好大誤會嘅。個誤會係誤會到即係譬如話有啲當年有啲西方小説，即係打後幾十年，其實有啲西方小説都以為呢條真係，即係以為曾經有人西人真係有做嗰個咁嘅歧視咁嘅咁嘅嘢，咁直到李小龍都係誤會咗嘅。咁啊好啦，咁呢、這個嗱呢、這個咧後屘最後嗰、那個即係後屘個演變係點樣咧？就因為喺上海租界入面有華人做嘢噶嘛，特別係啲高等華人，嗰啲高等華人譬如啲 大班啊，即係或者仲有啲買版啊嗰啲，咁佢哋係中國人嚟㗎嘛，咁佢哋就覺得唔感覺唔良好啦，因為咁當年呢喺即係一兩年後呢，佢就有一個即係怡和嘅洋行買版啦，就叫唐茂之，佢呢就寫一封信俾公務局，咁佢就投訴兩樣嘢㗎啫，佢就話呢、這個呢條例係唔公平嘅，你唔俾華人入去，咁佢就話基於兩個原因，就係、是、華人都有納税嘅喺租界入面，第二就係、是、喂你而家唔係刪曬所有黃種人喎、哦，日本人同韓國人係可以入個公園，點解華人唔可以入去？咁、好呢條咁，然之後咧，佢爭取咗咧，喂唔短嘅時間，佢一路爭取咗四年。OK， 然之後咧就有啲國際嘅聲音，咁亦都覺得英國人歧視中國人，咁所以英國咧就喺英國喺當時駐上海嘅領事館咧，佢就授意咁咧，然之後佢就唔係開放，佢點咧？佢就 ground 咗183個證出嚟。每一個證就俾華人嘅、即係佢都要，即係呢個就有篩選啦。呢個就一個有篩選做法，佢就會佢俾你華人申請，但係名額得183個，每一個證咧就可以帶多三個華人入去個公園，即係總共你可以加埋有四個人可以、一張證俾四個人用嘅。咁、然之後係啦，咁啊夾埋就大約 500到啦， 600人到啦。嚇、咁好啦。ground 咗呢個證之後咧、第二年咧就已經停止再發啦。原因係乜嘢啦？冇錯，幾樣嘢。第一就係啲華人咧、發覺啲華人咧更改個證上面嘅日期啦、expiry 嗰個日期啦，做假證啦，嚇呢嘢全部又做。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啦，就係、屙屎屙尿啦， 破壞公物啦， 破壞谷物。仲有一樣最離譜就係咩咧？ 做啲獎食啦， 帶啲雞入去。搞打野戰啊 ，OK 啦， 帶妓女入去打野戰，同、埋發覺好多妓女有鋪入，唔係發覺嗰啲帶妓女入去嗰啲人咧，係、有鋪入就成撮花咁樣就掹咗，即係求婚啊撚樣啊，我送俾你啊咁樣，總之就掹到成個花園嗰啲花都即係冇曬咁樣咯。咁所以後屘咧就已經停咗佢。咁到最後嗰個解決方法就係咩咧？即係英國佬就 唔 係，我就喺蘇州河南面，我起一個公園，那個公園就叫新公園。咁嗰陣時嗰個咧就專俾華人去。嗱、嗰個華人公園，佢後屘就有個嗰、別名就叫華人公園嘅。咁、華人公園咧就冇規定西人唔俾去嘅、因為點解啊？根本都唔需要規定啦，你都俾都唔會去啦。嗱、呢、這個其實喺上海個公園嘅歷史係好悠久啊。即係同大家講就係咩咧？你譬如話後尾有啲叫做蝦童公園啊、徐園啊、張園嗰啲咧，全部嗱公園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喺中國係冇公園嘅概念嘅。咁但係因為上海基於嗰個歷史問題，因為佢早開對外開放啦，跟住然之後後尾變咗好多列強嘅殖民地，變咗啲租界啦。咁所以咧，其實公園嘅概念係由外國人帶入去嘅。咁早期嘅嗰啲公園咧，其實嗰啲公園，譬如話蝦童公園係咩咧？蝦童公園舉一個例，佢就係一個。當時一個猶太富商叫做哈同，咁佢間屋，人哋住嗰啲屋咧係即係一間大屋，然之後咪有前後花園，咁嗰啲公園係好大噶嘛。呢個咧其實有啲似咩咧？即係我哋以前其實殖民地年代啊。港督啊，每一年都會開放佢個公園，港督府個公園就俾你哋啲人咧走入去參觀下咁樣。其實我哋都係好撚，即係好似我哋都係啲好似啲好勞好重勞性味嘅。其實呢個動作，即係我由細到大我都唔中意去呢個咩開放港督府嗰個公園，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侮辱嚟嘅。咁但係嗰、那個其實嗰演變同上海嘅早期係差唔多。咁蝦童嗰啲都係㗎，佢哋曾經就係咩咧？佢覺得就係、是，我橫掂都有個咁撚大公園，我自己又用唔曬，咁我哋不即係。本來就係、早期嘅時候，啲西人就出於個好意就係、是，不如我就開放個空間佢，俾大家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去用啦。咁但係到最後咧，就都係要收翻佢翻嚟，因為發覺你即係發覺根本就係中國人係 尿尿啊，守規矩唔少， 冇公德心啊嘛。即係當年學者楊昌濟，其實嗱，我讀一段楊昌濟喺當年寫幾句嘢，其實就好清楚。佢話平心而論，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人公冇入公園之資格。西人所為雖欺人太甚，亦唔過百有之以取之，不急改良sorry， 亦唔國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習慣，養成與西人平等之資格，則此等恥辱， 中敌洗无忌，好好大家好易明白啦。即系话，虽佢都话虽然西人嗰、那个 冚家产嚟噶， 都系冚家产噶，但系你自己要检讨下先。 你做冚家产 嘅，即系你系咎由自取噶嘛？因为你根本冇一种即系功德嘅概念嘅时候，咁所以咪即系会变成如此个情况。咁但系你睇翻百几年后，其实到今时今日，即系喺大陆，其实都冇乜人有公园嗰、那个。嗰、那個concept 咯， 但我成日都認為咯，空間唔夠啦，即係話你開放嘅公園唔夠啦。咁如果係你係分得到嘅，咁其實唔係會聚集曬喺一個公園裏邊去做佢哋想做嘅嘢。 你仲未明白？ 係咪先？ 我同你講啊，今時今日你如果喺每一個朝頭早啊，上海每一個公園都有起碼有幾千人喺度享用緊，即係享用緊嗰個公園噶嘛。 咁唔會塞爆佢噶嘛？ 喂，嚇，唔係啊，你分極都分唔到，唔係即係分唔勻噶嘛？ 資源唔夠啫。某程度係資源嘅問題啦。 我就覺得 簡單解決呢件事就資源問題咯。 咁 你開多100個公園出嚟，可能解決到問題。 咁你如果你咁講，會唔會真係個人口問題咧？ 咁係噶啦， 係咯， 死咁啲咯， 係咯， 死咁啲梗係好啲啦。 喂，點解決啫？空間有資源同空間係有限噶嘛？但係中國人嘅人口係無限噶嘛，大佬。 死咁啲，死咁啲。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咧就送埋呢一隻歌啦。咁呢隻歌咧就即係有感而發嘅，咁啊俾我當詩歌咁樣咧，就讀一次個歌詞。咁咧9月22日咧就送俾所有嘅即係將會罷課嘅學生啦。咁啊9月2日咧亦都確定咗呢一個日期啦。咁啊香港嘅大專生就會即係因為政改嘅問題咧，就會進行呢個罷課。咁啊希望。頭先阿之峰都有講過啦，咁啊中學生嗰度咧就會係要睇住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啦，會比較複雜嘅，會比較複雜嘅。 因為咧，因為大學生就自主啫，中學生你要睇家長啊嘛， 冇錯， 即係如果你有啲開明嘅家長，我或者開明嘅中學。或者開明嘅老師啊，就夠噶啦，得噶啦，就做到噶啦。 有啊，我好開心啊。 少啊嘛， 好開心啊！我讀嘅嗰間中學咧，都出嚟表咗態啊， 唔好意思、啊， 會支持啊。 我讀嗰間中學。Okay.系屌你老母噶， 唔系，梗系会系咁噶啦。咁所以我就话，即系但行动就已经决定咗噶啦。咁所以咧就9/22就将会系呢个咧大专嘅罢课嘅日子。咁我就 罢课一个礼拜， 罢课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系啊， 其实唔够嘅。 希望會將個行動升級 係 嘛 ？OK， 跟住爆發， 我亦都身體力行，就我喺屋企咧就已經同我個女咧就已經開始商量呢件事情㗎啦。即係如果我有個我哋都有好似阿戴耀廷咁嘅， okay, 我有個程序嘅，咁我就我首先就我要等我女自己決定咗先。 OK， 如果佢決定係做 OK， 我咧就。我就唔會揾阿黃之峰俾嗰封信我嘅、我就會自己寫信就會俾佢學校去解釋呢件事咁啊，所以 然之後 我亦都會當日咧，我如果我女罷課，我咪當日罷埋工佢咯，咁我就帶佢一齊咧就去即係參加嗰個集會啦， okay, 等等啊呢樣嘢，咁所以希望咧每一個人，我亦都係嗰句，每個禮拜唔好怪我沉氣，都係即係鼓勵大家，你哋要自己去思考。每一個動作，其實大家都要自己要負責嘅。但係我希望你自己去思考，值唔值得去為香港做一啲嘢。咁最後咧，容許我讀埋呢一首詩。其實呢首詩係呢只歌嘅歌詞。呢只歌其實大家都好熟，但好多人成日都會將只歌當咗情歌咁樣去聽。咁所以我將呢首歌咧嘅歌詞咧讀一次出嚟。只歌叫做《我們即將開始》。我们即将开始，白色的绳子和诺言，一个给祝福的吻，然后一起上路。太阳升起前，我们飞翔，面前有很多条路给我们选择。我们由步行开始，直至学会疾走。没错，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分享新的地平线，看到指引我们的路牌。我们一起讨论，日复日，我们一起努力。当晚上来临时，我们微笑，我们面前充满新气，我们已经找到可作为成长嘅地方。没错，我们即将开始。呢一只歌系一只英文歌，大家都会听过无数无数咁多次，属于 Carpenters 嘅歌 ，We Just Begin。咁啊，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再讲啦，拜拜。 just begun to live. White lace and promises,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Just begun.